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其实先讲一讲，我都唔知佢 break， 因为我讨论太热切，其实就想去 break 咧，去咩咧？嗱，如果呢度有嘢弹出嚟，唔该大家揿揿。YouTube 咧啲广告就唔好飞，帮帮我哋城寨收入啊！嗱，其实啱啱我先就想，其实咪又就话，其实可唔可以用法团做一个切入点咧？因为成即系我哋可能去喺街可能嗌咪或者做其他组织咧，你一讲钱，啲人就会自然埋。好似记得帮我哋助选嗰阵时咧，其实你咪有嘢跟单征啊，譬如有个文字自决，有交通咧，交通我最好派嘅肯定。 同埋讲钱，有啲 anticipate 到咯，我觉得，因为其实政府有个强制十年验楼噶嘛， 系啊就到啦。 咁我哋中西区咧，其实基本上做晒。咁你喺加嗌呢个 topic 冇用嘅，啲人只会觉得你做咩撩起我啲旧咗咧咁样。咁但系即系其实民主党佢都有个叫系咪安荣嘅一个社企啦，咁系去教人哋围标嘢啦。咁大家其实我相信我哋都想做。组织一啲喺社区入边有兴趣去入自己法团嘅人，咁你都要揾啲业主噶嘛，咁有兴趣入去法团嘅人，咁亦都可能系咪可以有啲系可以有几个租户系比较想 involve 嘅，系可以有一个机制系佢可以即系攞到人哋 proxy 票啊入去讲嘢啊什么什么，即系点样，同埋我哋系咪可以 build 一队 team 一个社区大嘅 team？ 之前公民有张都讲过，就系一班 expert 系愿意落去每一区度去。幫助呢啲人去自己去入翻自己嘅法團，然後自己喺法團入面做翻啲改革。 我就法團呢度其實我覺得幾如果一個玩得好嘅話係好多嘢玩嘅，因為法團其實係比起區議員係有權力好多嘅，即係你區議員有法團有錢喎，係咪？跟住你其實而家好多香港人其實都係 under 喺呢一個 structure 底下嘅咁樣，咁而佢哋我哋好多議題咧，其實都可以用呢個講嘅，你無論教育啊、減費啊、社區照顧啊，個法團嗰個功能。其實 你可以咁樣去想像佢嘅，咁就佢有佢嘅好大嘅難處啦。而家就係因為即係呢個位係三曬位啦，一做就即係邊個好人都好啦，做入去都係超級啊猛毅嬲死你啊紅火毅咁樣拗到周身啦，係咁就實係傷痕累累咁樣死嘅。咁、那個問題我諗係我諗個現況就係咁啦，個現況就係、是。傷痕累累，同埋佢好一限定都係話一有危機咧，其實嗰個人都好易死嘅。咁我哋要問日 A 就係咁樣啦，現況跟住佢嘅 potential， 佢嘅 potential 係其實係好豐富嘅，好多嘢都有關事嘅，佢比起區議會仲有權力嘅。咁第三就係話我哋其實可以點樣去標一啲嘅能力。去到幫到佢哋咧，或者等佢自己幫自己咧，我覺得兩個能力咯，一個能力就係、是開會嘅能力咯。咁呢個係譬如話有時啲法團咧，你大事咁樣，咁大事其實就已經係拗到面紅耳熱咧，其實唔係一個比較唔係適合嘅時候去練嘅，可能係一啲小事咁樣。譬如話舉個例，我哋而家想試嘅，因為喺立法會開咗個叫做垃圾收集小組委員會，簡稱垃圾委員會。 立法會開咗垃圾小組， 咁呢個垃圾小組咧就係、是我哋知道咧，即係我會本身就冇乜意思嘅，但係借住呢個小組咧，就可以周圍去叫做招搖撞騙咁樣啦。 操練呢個 啫，周圍去嚇，探下小朋友。 係啦，我哋就因為我哋有個朋友就係中大嗰度去做一個佢接咗中大嘅一個回收同埋處理垃圾嘅一個標，咁就佢建立咗個 model 去咁樣做嘢嘅，咁佢就可以俾我哋去參考，就攞去啲法團去試嘅。咁因為垃圾徵費啦嘛，所以其實應該好大動機，大家一齊去減費同埋增加個回收量嘅。咁呢樣嘢其實佢唔係死人冧樓。亦都係有啲利益嘅，但係你具體要去話， 傾到一個方案，咁就其實涉及成個管理啊、logistic 啊，或者少少嘅執下咁樣。咁我覺得呢啲位置我就想咧，未來嗰一年都揾到啲屋苑係試去傾嘅。咁呢啲都係啦，你試去傾，大家會試到哦，原來我哋可以。即係我哋之前咪有啲台灣人、台灣朋友咁樣嚟台灣，因為審議民主好似好犀利咁樣啦嚇。即係佢哋嚟到香港去傾嘅時候，我哋會覺得哎，真係有啲嘢學唔到，但有啲嘢又學到嘅。咁點樣可以擠喺去練翻一個法團裏面或者居民嘅傾嘢嘅能力？咁呢個一咯。第二就係。始终我觉得有个位是要突破的，就是那个工程界这件事。即是现在我们因为所有的现在那个同这个围标集团那个斗争呢其实都是一个角力来的。即是你 本身已经是一大堆既得利益者，它是一个圈来的。 是啦，你譬如说你放火，好像你赶这些豺狼那样你个火棒那样扫两扫，它就褪后一点，但它是随时会怎样回来的，找方法。那我想我们这个问题是没有一个很仔细的即係探索一下到底呢個集團係咩集團嚟咧？ 好犀利啊！其實之前咧咪有個叫咩做一個膠牌仔，唔知成百萬噶嘛，一個屋苑集團咧，佢唔知一個垃圾桶咧，本來可能原價可能即係廿萬，即係原價十二萬，佢食到廿萬啊嘛！其實我呢一個嘅圍標集團已經係根深蒂固嘅。 佢哋嗰扎 A P 本身係打曬龍通嘅，係嘛？大家就唔會做低個價， 個個都圍高。 咁你咁可能入邊 individual item 咧，你會見到咧啲價嘅出入咧係大嘅，但係條大數又唔會爭好遠嘅，個個都其實係圍曬。咁即係憑我嘅了解啦。咁我知道背後係有好多打龍通嘅情況出現。咁依個係真係一個。完全即係好似香港地產集團咁樣，佢哋係下低嗰班人，而且依班人咧已經係維持咗一個即係大家一個圈啊。而依個圈係一個 insider 嘅圈嚟嘅。依個 insider 嘅圈咧，佢本身有一個運作方式，咁佢哋就係咁樣揾錢。咁又 cartel 嚟，我哋叫。咁好係即係點樣要去 reform 呢個 cartel 咧？其實就非常之困難嘅。我哋睇翻唔同世界都有唔同 cartel 啊，石油國 cartel 啊，到而家 個工程 都好犀利啊，都可以改變到呢個油價。以前有啊哥倫比亞 cartel， 即係除非有個 political will 去真係去從法例上面去。真係解決呢啲問題，唔係嘅話其實好難嘅。 因為我就係覺得，如果你話基建嗰只 咁大型啊， 千億咁樣咧，咁嗰個 cartel， 我覺得係即係而家顧問公司個 cartel 就好明顯啦，全部就夾曬你啲嘢，跟住抬高曬啲價。咁但係去到維大廈維修咧，咁我覺得冇理由係咁樣嘅，即係嗰個冇理由就係話。你其實我哋諗嗰個選委會嗰個選舉都係啫嘛，喂頂你廢，總之你工程界嗰個立法會功能組別梗係難選啲啦。咁但係未唔係等於選唔到噶嘛？即係話我話 A P 嗰班 A P 係你要建立嘅係點樣建立翻我哋嘅 A P 或者正常嘅 A P 或者係一個而家好似係冇社企式嘅。工程 好像冇有冇 啊？即可能有很少的裝修嗰啲，譬如 香港咁樣咯。 即係 佢哋又可以諗啊！呢個 有啲裝修的我知道，但係係好細埃嘅。 譬如其實搞 A P， 你要你要好清楚啦。其實需要有一大扎嘅 qualification。咁就依一扎人點樣係嗱？我哋一個自由市場係咪？佢入到去。佢專登整低個價，咁其他人咧，嗰只大鱷，嗰幾隻鯊魚就會圍住佢嚟轉噶啦，跟住就會食佢噶啦，就揾啲嘢做佢噶啦，或者就算不停用官非打你啊，用啲相應啲奸招去做你啊，依啲嘢咧，我相信冇可能有一個既得利益集團係唔會做。當然我亦都可以嘗試，但如果我要嘗試咧，就真係要首先要有一班人願意咁樣去做， 即係肯 我哋喺後面 back 佢。即係你問我其實其中一樣最心痛嘅事係點樣咧？即係好似譬如今次青年新政又好啦，或者劉小麗而家嘅一個 JR 嘅 case 又好啦，佢哋就係要你如果行到咁前咧， 是要你身敗名裂，要你破產，要你永不翻身。 嗯， 這個我係你睇得出佢哋係有幾狠毒嘅。 所以係大又係會俾個鯊魚食得好慘，有時啲細嘅咧趌出嚟咧， 嚇、 啊、都要食得咁慘、嗯，所以都係個弱肉強食嘅世界咯。 從來反正係，但係我即係我哋係希望呢個弱肉強食嘅世界係可以俾啲弱勢多啲機會啊嘛，去、嗯、去參與或者去改變呢一個咁樣弱肉強 食。因為你講呢、這個，我就覺得係。所以嗰、那個其實，譬如舉個例，阿、梁油 DQ 到而家林小麗 DQ， 即係嗰個點解嗰啲鯊魚可以咁狼胎呢、其實佢有個背景噶嘛，就係、是、因為佢哋真係好 vulnerable 啊嘛，而冇嘢係去 support 到佢、保護到佢嘛。 有個道德， 我諗我哋其實要諗就係話 點樣有個保護 障，我哋點樣去建立到呢個保護障係啦。咁呢個保護障咁喺我話政治嗰個領域裏面，梗係群眾啦咁樣。咁、你其實我諗我哋每一樣嘢諗，我諗我都係向呢個方向諗嘅。譬如話我、其實我都係噶。譬如你打咩官商鄉黑，你撩嗰啲黑社會，其實你。我隨時被人喐咗冧咗，咁都係一樣啫嘛。因為如果我得我一個人嘅話，咁、我梗係好脆弱啦。咁樣點樣令到自己唔脆弱，係令到冇人夠咁喐你，或者我哋講緊大廈法團又或者嗰啲工程界，點樣你做一個社企式嘅，我哋揾班可以簽得名嘅專業人士嘅、我哋有個 team 嘅做細 project 嘅，就係非牟利嘅吹咩咁樣，咁嘅即係當然有人工收啦、就係、是、有咁嘅人喺度嘅，咁我哋點樣保護佢呢？跟住去到你大嘅政治，我哋點樣？得而家當然我就話，即係可能喺即係一個我哋自己未 ready 嘅時間，你走去搞單咁嘅嘢，就我哋即刻 即係揼你揼啦，咪揼啦， 一百拳打死啦咁樣。咁我諗諗嘢嗰個邏輯都係類似嘅，即係喺香港我哋點樣去？不同層次建立翻呢啲保護自己的機制，而唔係俾叢林法則去撕裂我哋。 所以其實我哋都永遠係揾啲最細嘅單位開始組織起，咁啊圈圈相連，咁啊大家先至可以有保網。因為嗱，即係你睇到嘅，即係譬如今次嘅保護就好簡單啫嘛，即係譬如。我哋覺得煙議員真係面臨破產危險，咁、正常嚟講，大家眾籌啊，係咪？咁、正常嚟講，如果你真係要 let's say 500,000嘅，係咪？咁、你其實你如果有100個人嘅，你有50,000個每一個投個票俾你嘅人，只要佢肯捐一嚿水，或者一餐飯，咁其實足夠，但係就冇咩推遲到佢嚟做醫保。咁我哋其實係點樣？即、就、係、是、我哋有啲咩 software 或者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 即係眾籌你 講嘅嘢啊嘛。尤其是喺區入邊，即係我哋建立呢個保護罩。 嗱、不如我可以提一個荷蘭入面嘅例子嘅，即係佢呢個啱啱你講嘅保護罩問題咧，即係佢係反個地產霸權啦。佢之前有一個叫做荷蘭，仲有一個叫佔領運動，1960開始，即係開始就佢哋現代化、城市化收地啊。咁去到即係原來1971年咧，佢哋咧。有個佔屋運動，因為開始啲人冇屋住，就佔一啲空置嘅房屋。原來荷蘭咧呢樣嘢合法嘅，只要嗰個嘅屋主入面咧，佢冇租約，你冇影響其他人，冇人居住就可以佔領啦。咁之後延伸，佢就喺一個佔領地區又辦咗一間嘅書店咧，就叫做 Jaku， 我唔知點讀咧，荷蘭文啦。咁呢間書店原來咧，去到2001年嘅時候咧，就開始俾個地產商狂加租，結果咧就係開始原來荷蘭人眾籌，直頭買一間書店好啦。喂，地產霸權一定好貴租，點解俾你買到呢？即係地產商可以有權唔賣俾你啊嘛。佢哋啲人就係不斷去搞嗰個地產商咯，搞到佢唔敢唔買咯。嗱，你如果想我哋唔搞你咧，你就賣間書店俾個眾籌嗰班人。即係呢一個就係其中，即係啱啱講 嘅。咦？我諗緊領展嗰、那個都係諗緊呢個。 嗱，啱啱你之前話領展有5個佢會賣翻出嚟噶嘛，係咪？有嗰個好似長康啊、石蔭、石圍閣啊，佢又即係幾個 安任 就幾個係蝕錢人流少嘅，佢想掟出去俾其他私人嗰啲買咗佢啊嘛。但係之前有例子就係咩呢？都係一樣照加租，將佢又加曬裝曬冷氣啊，亦都係貴租。其實呢一樣其實。可唔可以調翻轉揾一個領展商場係最平嘅，然後再用呢招眾籌咧？ 用呢招就係、其實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其實都你係叫咩咧？預籌錢於威脅嘅，其實即係你其實你唔係真係話，喂、你要4億，我籌好似4億贖金 贖 翻嚟，唔係咁 啊！ 你係話喂？頂你個肺！我籌咗1億咯，已經或者50,000啦，已經。 你驚唔驚？ 我哋海港嘅，我哋就領展領户領佢。 我哋籌到5,000,000，即係話你有幾多人係會緊呢件事嘅？咁你。 哪條木嘴走去、接了這個貨呢，你都沒有日子過的、你不是好像華貴村那些喂大佬，現在就是其實因為人就是這樣嘛、你從來都沒有給一個方法他去爆的、那他就一路縮變成變回個體、一個個體、那你有個阿姐的保安員都可以兇到你了、但是你其實事實上個個是嬲到爆燈的、那我覺得怎麼去未必要想住成功、但是你令到人哋讲到明噶啦、失败的呢单嘢，不过不过要做的要做嘅就是我哋练兵啊嘛，因为佢百几个商场，嗰啲山边嗰啲佢掟出嚟，起码五廿个要轮流掟出嚟，咁啊我哋就有机会接到一个，接到一个就死啦、我哋接到一个佢就死喎，因为我哋接到一个咧，其实就代表原来。我哋香港人或者嗰个屋邨嘅居民，你可以嗡翻嗰个商场， 我买翻商场，我有份噶。 嗡翻去之后，其实你问喂，咁啲人就会话咁点啊？我哋唔识搞咁、样。其实你搞法团一样啫嘛，几难啫、即系如果你可以搞到法团管理一个几千人或者几万人住嘅屋苑嘅话，点解嗰个商场你管唔到啫？一样啫嘛、个道理。咁所以最紧要系有个。第一步可以試到，咁而家唔係要贏嘅時候，但係係一個可以接到嘅一步嘅時候，咁其實如果呢樣嘢試到，咁類似，我覺得因為始終每一個戰線，即係每一個大嘅呢、這個，譬如話房屋問題或者土地嘅嗰、那個。整个战争呢都是很多路数的很多战役的。那么尽量去创造一些新的战线出来 去砌呢、即是点都是你令到人家会有大家会、会即是 冲 击。但是方向的目标都是一个的、目标就是说喂啲嘢你喎，你唔好當係人哋得啊！即係就算係人哋嘅，而家我唔係話要搞革命搶 Q 咗佢翻嚟啊！即 係暫時都未呢個， 暫時都唔係呢個住。但係你我哋已經掉，我哋有我哋掉咗，當你掉咗五千萬出嚟，喂，政府配對啦， 咪咯， 劈就下 劈翻五千萬咪一億咯。 我哋我哋五千萬，你起碼掉五倍落嚟啦，係咪先？ 配對基金咯， 配對嗰個配對唔係一對，唔係一配一啦，即係嗰個其實我覺得係香港人會明嘅，即係你話。喂，我計翻條數，你十年前你用咩價賣嗰個商場先？十年前係三百億，我咪除翻嗰個，我加翻個十年前嘅價俾你。 非常係啦，加翻啲嘢，咁係呢個價錢㗎啦。 係啦，就唔係你嗰個即係 capital market 喺度，你喺度炒到阿媽都唔認得嘅時候，而家要我 合理翻合理價錢啦。之前 咁，我意思話其實我你話荷蘭嘅例子就係、其實運動都係咁樣搞啫嘛。即係但係就而家對，所以對我嚟講咧，我係想，我覺得。未来嗰几年就系、有一只运动就系叫做防守式嘅，即系我譬如话你要拆我啦，咁、我横州嗰班人咁样，咁我就 call 友去整装呢个，好似整个城堡咁样啦， 即系咪似咩咧？之前马宝宝嗰时马斯布收 系啦，我就话我其实由天星码头开始咧，或者利东街咧，就系呢只嘅咁啊， 防守式，总 之 call 人系啦，你系咁攻系啊，咁咧就我就而家我就。不是几玩呢只噶啦， 转方法 呢只叫盲冲式，系叫做武将法， 同埋其实好难 支援嘅。我要 出去，我要挡。喂，我哋睇，我哋举翻马屎布个例子，其实嗰度咧，我望一望时间，收到即系啲 friend send 俾我几点啊？九点集合，我屯门住噶，咁样 sorry 真系出唔到嚟。 即系永远出到嚟嗰阵就系对呢个 issue 哇好 passion 系啦， 吓咁我第二型 最热血嗰把。 唔系我就话 A 就系话，其实我唔系想。即係點樣？即係話 dismiss 呢個做模式啊，因為呢個模式其實佢係好大貢獻嘅對社會運動係，即係話佢喺嗰個。 我相信我哋個個都出過嚟咧。 係啦，即係話喺某個運動嘅階段係好大貢獻嘅。咁而家我覺得我哋要，因為但係佢嗰個而家你話弱點有乜都好咧，就係其實佢嗰個信息嘅能夠再穿透到一般人的心呢，其實已經是越來越弱了。 很短暫，可能就是靠一兩下，譬如那次我媽馬斯布就是那個開動華尼基人擒了上頂，那兩下知道 咯。你一般的市民就是說 哦，是咩？跟住係嗰三四秒，然後食飯。即係你問我，即係唔係？ 而係話嗰個特別係嗰個論述上面係俾人反攻，食翻曬嗰啲陣地。譬如話，你一講話我話我好慘，跟住而家佢即刻有個。同你相對應嘅，喂，啲劏房好慘， 我仲慘喎，冇得住排隊喎， 咁咧佢又會抵消咗你嗰個運動嘅能量啦，咁樣，咁咧而家我就覺得，我就要翻翻去嗰啲而家政府自己為自己掘嗰啲窿嗰度，去揾嗰啲機會，即係話嗰啲嘢係領展係最 perfect 嘅，就係、 是啊， 因為。所有的香港市民呢他都是因为这个教训呢其实他很得意的我觉得是大家没有进入到那个领展的问题里面去找那个、其实那个香港人那种矛盾、就是说主流的香港人呢其实他说很憎领展呢其实他代表着什么呢就是A 佢就係好反對再 privatize 啲公共資產嘅。B 咧，其實佢係好留戀呢個未 privatize 之前嘅狀況。 係，我係啊，兩樣都係。 係啦，未 privatize 之前嘅狀況係乜咧？呢、這個就得意啦。就係、是、其實未 privatize 之前嘅狀況就係有租金管制咯。有租務管制咯。但係如果你就咁去 up。無啦啦去令抽出嚟話租務管制、租金管制咧，啲人就會好彈嘅喎，香港人好彈嘅。 違反我哋自由 市場。即係為咗業主咁啊，唔係梗係可以加租啦咁啊。但係領展佢就好似一個，即係一個操盡 horse 咁樣咧。 佢就覺得，咦係喎，以前幾好 嘅 咋。 係喂，點解會佢諗？點解以前咁好嘅咧？點解領展咁撲街？點解我咁憎佢嘅咧？原來我係 buy 租務管制。 自己諗翻，原來 係 咁。 我係 buy 租務管制，我係 buy 一個商場應該係 serve 我哋嘅喎。呢一個係好，呢、這個其實係我哋其實跟咁個社會運動我係要 match 嘅，就係呢一個主流意識形態嘅裂縫、或者自相矛盾嘅地方。咁我哋就揾到機會啦。咁呢個機會當然啦，如果譬如話我哋做落去，真係有力量嘅，跟住形成咗一種佢要同我講數嘅話，咁佢一定會又會砌翻佢嗰個 坦克，佢自己嗰個保護罩， 嗰個版本係啦， 佢自己個 spin 喎， 就會狂喺度狂坦克大炮咁樣射埋，但係到時先算啦，因為永遠呢個係一個辯證嘅，一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家咪咁諗就 係砌嘅啫，你唔砌嘅話，你都唔知邊個贏啊！ 但我就話而家起碼呢一個階段，起碼有兩樣嘢，我就覺得係我個任期裡面，我覺得好重要嘅。第一個領展呢、這個，係第二個就係、是其實那個市區的重建、或者政府而家賣地攞咗啲綠化地去做豪宅呢啲、其實而家係冇咩人 feel 到嘅，即係冇咩人 feel 到，即係佢猛咁用話我係用有房屋需要啊，跟住就劏房，即係用劏房就最 extreme 嘅例子，就話哦，所以我 justify 我可以搞綠化地帶又得，我咁都得嘅。 其實即係呢個係今日佢哋公聽會咪橫州嗰個嘅張炳良咪話咯，即係佢個好似房署有個助理之類就答就話，如果我哋唔起啲中地唔起樓咧，我就會好多人要延長嗰個公屋輪候時間，佢咪不斷 spin 呢樣嘢咯。但係其實你知噶嘛，你起個橫州入面其實佢嗰個屋嘅比例係好少噶嘛，即係私營樓宇同埋公屋嘅比例失衡噶嘛。 即係但係我就話，起碼我要做到個功夫啦，就係話呢個運動未成型嘅，就係我要令到香港人睇到話，好啊，你掠我綠化帶，但係你唔該你俾翻一樣嘢我要嘅，你唔好話頂你個肺，你俾咗你掠咗綠化帶，整個要兩億先至入得場嘅豪宅咁樣， 或者啲而家嗰啲 mini 豪宅仲恐怖， 百幾尺嗰啲嘛，劏屋嚇，牙籤樓嗰啲。 mini 豪宅嗰個就另一樣另一個問題啦，已經係嗰、那個即係、就是、變咗住屋，變咗個 commodity 係去到 extreme 嘅情況，就係、是、我完全係。忘记了那个 use value 了，我忘记了它可以拿来住的， 根本就是炒的，就 是忘记了，根本就是说哦，你给得几多，给得起几多来炒先入场先，哦，三百楼， 咁唔系咁样啦，即系小弟都系炒 噶，哦，死啦， 唔系咁样问你问题，即系我自己觉得咧，我冇乜所谓嘅。 你話突然間個樓市跌 20%、30%咧，我覺得如果係俾到更加公平嘅社會咧，我就算係記得利益者，我都 OK。咁但係咧，政府而家出辣招啦，係咪啊？即係雙倍印花税啦。咁其實冇令到個市場有改變嘅。咁你覺得我哋而家可以做到啲乜嘢，可以令到即係喂即係土地問題嘅最大嘅問題就係、是、第一而家唔夠，即係可能越嚟越密啦，屏風樓啦，係咪？我哋越嚟越冇公共嘅空間啦，每個人越嚟越窄逼，越嚟逼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嗰啲樓真係越嚟越貴喎，出親招你都啲樓都係升嘅喎， 一萬蚊尺都係。 你除非你有個，即係你問我，除非你有一個好似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咁，喂你外國人過嚟投資嘅話，係、你係需要俾多一個 tax 嘅，或者你俾一個更加大嘅 premium， 或者更加大嘅嘢。唔係話我哋點樣可以阻止到？因為其實個問題唔係本土啊嘛。咁問題係可能係外國或者大陸嘅資產落嚟買屋啊嘛，咁、樣將個樓價炒到去天咁樣價啫嘛，然後喺呢度托住啊嘛。 我其實就因為呢個問題咧，就係我係阿姚松炎擁趸啦嚇，姚松炎有個基本嘅政策建議就係合作社房屋啊嘛。咁其實嗰個邏輯係咩咧？就係話而家政府你話要降温，跟住。用很多招都好啦，你都是結果，你都是話，大家都是進入個 market 啦，進入個 market， 跟住我就幫你去降温，所以你又供得起啲affordable 啲咁樣，但其實是呃人噶嘛。 根本上我聽佢做呢啲就好容易打龍通嘅啫，個業主就話：喂，你又買啊？嗱，我而家俾大平你5% cover 你少少，大家每人讓一步，唔會指到個 market， 個 market 亦都唔會跌太多。 所以實際上係因為從來香港嗰個土地都係壟斷嘅，所以就政府就唔好扮 Q 曬嘢話有個 free market， 咁就冇嘅。咁既然係咁咧，其實所有 leasehold 嚟嘅，香港得三間 free， 所有嘢都係你自己嘅政治判斷啫嘛，就係到底你。是不是將一個住屋權係視為你政府的責任？如果你視為政府責任咧，其實你將嗰個比例增加就得噶啦，即係將嗰個你土地攞嚟去撥俾一個由你政府去用法例去 control 嘅。一個公營的供應就可以了，咁你居屋又好，公屋又好，或者我就希望再 expand 嗰陣咧，就係合作社房屋。咁而呢陣 expand 其實可能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是，其實你揸住樓嗰啲人可能都未必會反對呢樣嘢嘅喎。咁揸住樓嗰啲人，嗰私樓嗰啲咪繼續去咯。但係我意思話，其實政府要而家其實係咁樣嘅，而家嘅總體嗰、那個。比例咧，土地比例咧就係、是、私樓係 60%， 即係如果計翻全香港整體 60%， 跟住就公營就係 40% 咁樣，咁跟住公營裏面就再有公屋同埋居屋咁樣，所以係公屋居屋嘅係住得好密質質咁樣，係去塞咗一半人嘅，即係話人口係差唔多嘅，六四咁樣，咁其實你。而家你慢慢要去將啲，如果你有個 target 嘅，你可能你譬如如果你 swap 轉到 60% 嘅地係公營房屋或者合作社房屋，40% 係私樓咁樣，咁你如果呢個係你長遠嘅目標嘅話，咁你就要每年開始要將呢件事轉嘅咯喎，你唔同嘅政，你唔同嘅土地供應你都要轉嘅喎，市區重建嗰個起出嚟，你要將佢變做合作社，或者其他賣地你又要。將佢減少，跟住增加呢個其他嘅類型嘅。 backcheck 翻少少先，我相信唔係咁多觀眾咧知道咩叫合作社喎。 你可唔可以去到呢度咧？嗱，有到佢時間 break 啦，我哋睇下廣告翻嚟再講咩合作社先。